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了，简短的广告和信息之后呢，我们终于回到了你们期待已久的旅行号1073，是不是等着急了，各位亲爱的们？我是道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Rock 梁岩。 嗯，大家好。 对，梁岩呢真的是辣妈哈、啊，也是一个旅行生活家，我觉得用这五个字来概括你一点都不为过。对，特别的懂生活，也爱旅行。 嗯， 对，而且经常带着自己的宝宝一起去旅行。 嗯，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他们一家子，一大家子带着一个宝宝，再加上肚子里的一个宝宝，一起上路的故事哈。 嗯， 对，怎么样？就是在这个香根一共待了十几天是吗？ 嗯，好像是十天多。 哦，十天多。 嗯， 你会觉得腻吗？因为香根本身不大。 我不太会觉得腻， 是吗？ 当时的那个空气对我来说特别好。 哦， 我那个当时正好就有点缺氧，怀孕有一个阶段是缺氧的。 哦， 就是严重缺氧。 嗯， 因为孩子在吸你的氧气嘛。 嗯， 所以你特别需要在山里待着。我还好，然后家里人也好，因为他们每天就去不同的景点。 哦， 坐公交车到处乱玩。 嗯， 也挺好的。 挺好的。那你会就是都是跟家人一起吗？还是说你会在家歇着？ 我是隔三五天歇一天。 哦， 嗯，他们出去玩，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矛盾就是路。就是经常会打架。嗯，就是看地图，就看着我想往那儿走，觉得这个是方向，因为那个毕竟它不是大城市。 嗯嗯， 我们又是外国人。 嗯， 就到处走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分歧，然后有时候打车的时候跟司机要去沟通啊什么的。 嗯嗯嗯， 然后也会互相有一些打架的那种感觉。 对，反正就是人多的时候，就是总会有一些矛盾产生， 意见很难统一。 对对对，尤其是你这边带着孩子，有爸爸妈妈就是老人什么的跟着去嘛。 嗯， 这次 是的。 哇，那简直。 嗯， 对，那意见可能会更难统一一些。 是的。 对，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小 tips 可以给大家？就是说，比如说带着家人、 嗯、 老宝贝们、小宝贝们出行的话， 嗯， 有没有什么建议吗？ 如果就是正常人的话， 嗯嗯嗯， 还是其实住在香根汤本。 嗯， 就是香根的那个火车站那个附近是特别方便的。 哦，你就别住山上是吗？ 对，别像我们这样跑到山里去住。 嗯嗯嗯， 然后因为香根汤本附近的温泉特别多。 嗯， 然后你买东西啊。包括你交通是最方便的，你可以坐火车去任何一个地方。 嗯， 而且好多包车呀什么的，起始点终点站都在那儿。我没有说包车就是要坐我们的那个小火车坐到香根汤本。 嗯， 然后再去倒车那种。 嗯， 不太方便。 嗯，哦，是这样的。对，反正呢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提示啦。但是我觉得住在不同的地方它体验的是不一样的。 嗯， 你就住在山里，那就是跟大自然完美融合在一起啊。 嗯， 对，那你们有体验过就是香根这个城市的市区就山下的这些部分吗？嗯， 啊，我们去泡温泉。 哦， 隔三差五的去一次，有时候倒车。哦，有什么去一次。 哦， 和日本其他的那个温泉小镇区别不大。 嗯， 啊，也都是那种一条小巷走到头，然后每家左右都是， 每家都是温泉 啊，几乎除了温泉就是特产店。嗯，有的时候是前面是特产店，后身是温泉。 哇，这个还是不错的。 啊，都是那种小的，小小的，一家一家的，很质朴。 嗯， 啊，价钱也不贵。然后一般都是包食宿。 嗯， 就是包那种每天他给你端上的那种饭。 嗯， 精心制作的。而他会问你说，哎，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晚上想吃什么，每天都会跟你商量。 嗯， 然后最搞笑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去，她本身生活中特别忙的一个女孩。 嗯， 她就特别烦，就是有很多事情她在做决定，但是那个店主人那个就像妈妈一样每天关心她，把她就逼疯了。 哦， 每天中午都问 他。为什么呢？ 你今天中午打算吃什么？然后说随便。 嗯， 那个你昨天吃的什么什么，我看你没怎么动，然后我今天再给你加点什么什么好不好？ 他们好贴心啊。我的天哪，还他们都做到， 这个，就觉得我就应该做到这个。 哦， 如果做不到这个地方我太不专业了。就他们的服务标准。 哦， 就像管家一样，妈妈一样去照顾。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会很暖心。我说，啊，阿姨谢谢你，我什么都不想吃，你别忙了。 对，然后， 嗯， 他就，然后那个关键后来到什么程度，他睡得比较晚啊。 嗯嗯， 然后那个店主人就会劝他说，你这样对皮肤是不好的，你的皮肤你看现在需要什么什么补水啊什么。 嗯， 你知道日本人很细致。 然后拿出一个面膜，耶，你看这就是我每天都用的。 真的是差不多。 是吧？ 关键是叠被这个事儿是最崩溃的。 叠被怎么了？ 日本人不能接受你不叠被，你不叠他给你叠。 哦哦哦，

听到今天分享的这个地方香根，我说香根有什么呢、嗯、我真是想了半天就只想到了温泉、嗯、原来是香根其实还有这么多可以玩的地方啊、就是不光是香根这个市里，它还有周边的一些对吧，嗯， 有，它有一个叫大云谷、嗯、也叫小云谷，嗯，就是山里的一些类似于小火山 哦，小火山， 嗯，很好看，嗯、哦，因为距离东京比较近的可能就是这个了， 嗯， 所以东京人要来看就只能看这个， 嗯， 以前这个地方叫做地狱谷、嗯，但是后来是天皇来看，不能说天皇在地狱里这种，就改成了大云谷、 哦， 然后小云谷， 哦、 但是看这些都需要运气，就是、 嗯、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晴雨表，就是每年有云彩挡的时候、嗯、或者它喷发的时候，就这些东西时候你都不能去的。你去了就会掉进那个屋里，然后政府也不开放那个火车那一站都不停、嗯、 哦，直接甩站了， 直接甩站， 对， 对，来甩站啊，大站快车， 然后每天都有天气预报表， 嗯， 去报，我们游客的话就要问店主去查，每天要查， 嗯， 嗯， 有时候他那个火车站会直接告诉你，甚至有一个你制定好行程了，你下午要去，中午来一阵云就去不了了， 我这么多遍， 所以有的时候去富士山能看见富士山本身就是一个福气， 嗯， 他们是这么说的，说有些人来好多次都看不到， 哎，确实好多人说那个富士山很难看到， 嗯， 对，就是得赶到一个天气透明度又好然后天又晴的时候才可以， 对， 嗯，是的， 那个上面我记得富士山的还有一个奥特莱斯， 咦、嗯、说到购物了，我的天哪， 对，买东西的地方 啊， 好多中国人包车他一日行嘛，就是有很多人就看、 嗯、 怎么说也是看考验你的诚心吧，有的人他特别想看富士山、 嗯、 他就看不到、 嗯、 然后有的人他就是想去买买东西而已，然后他就在那奥特莱斯也能看到富士山， 哦，然后一下看到了， 对 那简直是一举多得， 上哪说理去，你说 这就是运气咯， 是， 嗯，是的，其实说到购物呢，刚才说的是富士山山顶那块有一个奥特莱斯是吗， 嗯， 那香根呢、香根有没有什么值得买的或者说有那种比较特色的小店呢， 啊、嗯、他们有一个土特产叫黑玉子，就是 黑玉子、嗯、 就是鸡蛋， 嗯， 然后他们那个温泉是硫磺的， 嗯， 所以他那个硫磺的把那个鸡蛋里放一煮，煮完鸡蛋是黑的， 哦， 这个日本人特别迷信，就是说我吃这个东西、嗯、一个黑玉子可以延长7年的寿命， 就当地的古老传说， 但好像是最多不能超过3个， 嗯， 三个封顶， 嗯、 这样就无效。 是三个封顶，那黑玉子是很，就是很大众、很普通的一个东西吗？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黑鸡蛋吗？ 对，其实就是黑鸡蛋， 哦、 但是在当地那个人家就觉得，开光了就不一样。 啊、 哦，所以当地的土特产， 你实际上它只是个鸡蛋， 实际上只是一个对煮了的鸡蛋 哦。 然后周围两边就卖两样东西、 哦， 一个是冰淇淋，它因为有黑玉子，所以冰淇淋也做成黑色，它用竹炭来做。日本的冰淇淋标配是就是那个蛋筒嘛，300日元嘛、 嗯， 他们的黑的就是600或者是500，嗯，差不多。 哦、 然后有一家店好像卖到800，就是它 怎么这么贵？ 他就是说他们家那个是最原始那一家还是怎么着的？ 哦哦哦，我们家是最好的。 对，差不多，很多人排队、哦，然后你就看很多人是左手黑玉子，右手黑冰淇淋， 嗯、 然后满大街走那种。 嗯，真的是，冰淇淋它那个是不是奶味特别的浓郁？ 哦，是的， 哦、 嗯，他们的奶含乳量特别高。 哎呦，好想吃！他们除了原味的，还有没有别的味的？ 什么味都有， 真的呀。 过两天晶晶长大了，我问问晶晶。 啊、哦，对，啊对， 就记着这件事儿了。 嗯，是，其实带孩子去，当时这个宝宝是几岁啊？你带 他 去 是不到2岁，1岁多一点吧。 哦，1岁多一点，那他还、可以走路吗？还是得全程抱着， 半抱半走吧。 哦， 他一到那个冰淇淋的店，他就扑腾着要下来，就往里跑那种，然后拿来就吃。 好吧，那就是现在，因为也2年过去了，他也慢慢的就是有自己的意识了。他还记得这一次旅程吗？ 哦，昨天就特意把照片给他看了一下，他自己说他记得冰淇淋。 哦，就记得冰淇淋。 嗯， 对，那也是，那也可以，就是小孩他还是能记住一样东西的。 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嗯，是的，是的。那这个吃的也有了，就是一些小食，还有这个黑玉子。那主餐呢？主餐有没有吃什么特别的？ 嗯、 还是拉面和居酒屋那些吗？ 好像当地就是以这些为、没有太好吃的东西 哦， 太特色的。还有一种牛肉，就是类似于牛肉刺身那种。 嗯， 说他们当地产了一种特色的牛，但我们吃、 嗯、 没有太大的区，可能我们的品味也不是特别高，吃不出来、 哦， 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 哦、 而且他们的饭店基本都不太，因为他们的那个温泉大部分是以包食宿为主的。 嗯， 都在那个温泉的那个，就老板娘每天都、 老板娘亲自给你做 了。对，像我们朋友那种叛逆的出去少。已经交了钱了。